第二節，嗱頭先我哋提到咧，就即係世界組織其實聯合國下邊一個附屬機構嚟噶嘛。 係啊。 咁咧就首先阿 Julian 要講講咧，就係聯合國點嚟嘅先。 係啦，就係啊喺呢個啊打完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啦，咁大家都係有一個國際合作上面一個需要嘅認同嘅。但係都係打完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咧，咁美蘇一個兩個國家見到自己其實有好多啊點講有好多空間可以擴張。因為在打完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例如即係德國、日本以前喺啊佢哋固有冇講固有領土，而且在佢哋嘅佔領國底下咧，係都係被美蘇呢兩個國家瓜分咗啦。咁變咗佢哋咧就有好多空間去擴張，係啦，去擴展佢哋勢力。咁呢啲國際組織其實都係其中一個手段嚟嘅，就係話即係我哋會用即係國際關係角度咧，就係話係自由主義嘅手段。咁為咗吸納。不單止吸納其他國家啦，扶植佢哋國家成為一個新一個啊國際上嘅行為者。咁而且呢一啲啊國際組織咧，都係喺國際社會上面嚇有一定嘅份量，同埋佢哋專注喺某一個國際啊，唔好講緊國際事務，全球事務嗱、啊，國際事務咧就係國家同國家之間嘅事務，但係如果講緊全球咧，咁就係唔單止話國家啦，而且係啊自然啊所謂嘅大自然啊，即係水災呢啲嘢，其實係屬於全球事務而唔係國家事務。咁樣咧就為咗可以喺某啲事務上面有一個好 hegemonic， 即係好有霸權。一中定音咁樣嘅權力咧， 一錘定音， 係一錘定音咁嘅能力咧。咁美蘇兩國就開始喺呢啲國際組織啊，首先就係成立多啲新嘅國際組織，咁樣去大家。 你越嚟越多噶啦，你又有呢個IMF 啦，係咪啊？又有呢啲航空聯盟啦，係咪？又有國際刑警啦， 係 咪？好多嗱，即係呢，其實全部都喺第二次大戰之後。去出現嘅，咁我出現個原因好簡單咧，就係因為大家覺得打完仗之後咧， 重劃秩序，劃餅仔啊，會唔會咁講？ 唔係肯定係，肯定係。但係大家要記住啊，呢、這個即係話希望大家要透過一個國際組織去維持嗰個世界和平咧，其實就唔係喺第二次大戰之後嘅，喺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都有諗有做嘅。嗰陣時叫咩咧？就是、League of Nations 國聯。 係啊。 但係同今日一樣，國聯搞搞下就變咗好廢嘅。廢有兩個咧，就係、是、當日本去侵略中國嘅時候，即係去呢、這個即係東三省嘅時候咧，都去過國聯嘈噶，但係嘈極冇用。 同埋日本退出國 聯，跟住今次而家咁樣啦，佢退出埋啦。 我退出咯，咁 係啊，退出咯。咁你吹佢唔漲啊嘛。好啦，咁但係第二次大戰之後咧就唔同咗少少啦，因為大家即係嗰幾兩個最強大目。即係軍事力量最強大，其中軍事力量最強大嘅國家都打輸咗嘛。咁頭先阿 Julian 講就係話喺呢個時候，1945年之後咧，其實去重劃嗰個國際嘅 利益 秩序，國際秩序重建國際秩序咧，係有咁嘅條件喺度。因為咧就係美國同蘇聯本身都形成咗一個霸權。咁呢個霸權咧，當其時人咧，因為我哋呢個節目都強調一樣嘢，就係所謂嗰個地緣政治嘅概念。係 啊。 嗰陣時就拗過一樣嘢嘅，就係咧，究竟我哋係咪要打長仗先？即係我哋打完呢、這個逐心國三，即係輸佢哋輸咗啦。咁但係問題就有新嘅矛盾出嚟，就係資本主義同埋呢個國同埋社會資本主義同埋社會主義之間兩個陣營嘅好大矛盾。 係啊。 咁究竟我應該打長仗去判定邊個輸定贏，定係還是我要保持一個有張力嘅平衡喺度？去看下邊個跑長線的時候會顯現到他的優勢。咁當其實拗呢個問題嘅，咁但係最後好簡單咧，就係因為咧，儘管美國咧就研發咗原子彈，曾經一段好短嘅時間咧，佢全世界唯一擁有原子彈嘅國家。咁如果係咁呢個咁嘅狀態，如果保持落去嘅話咧，咁啊蘇聯其實冇得同佢打，冇得同佢搞嘅。但係雖然好短時間之內，透過佢嗰、那個譬如特務啦。科研啦，佢自己都做到原子彈，就 曼哈頓計劃， 那個就是美國 嘅。 咁呢個就形成咗兩個陣營之間個勢力平衡。 嗯， 咁一到平衡嘅話咧，喺政治學上面有一個好重要的概念就係 balance of power，balance of power。咁呢個你可以解釋一下就係話，譬如你喺俄羅斯讀嗰陣時候，佢哋有冇解釋過喺國際關係入邊咧呢個 balance of power 啊？勢力均衡嗰、那個概念係點樣 咧？勢力均衡就大家會去點講啊？你可以話大家要好盡力咁抽大家水，咁、樣去咧，唔好俾對方 在點講侵佔自己的能力上面佔優啦，第一，同埋喺利益方面咧，係絕對要做到 maximize 嘅 最大化， 最大化係雙方最大化，係唔好俾任何一方係喺個天平上面咧係失衡， 傾側咗，傾側咗。即係舉例，譬如話，我又唔想呢個蘇聯獨大，我又唔想美國嗰邊獨大。咁如果呢個平衡咧係保持得到嘅話咧，即使大家擁有核彈，都唔會爆發戰爭。咁呢個就係、是。嗰三十年嘅經驗嚟嘅，由五十年代到到八十年代，直至呢個蘇聯倒台上，咁成個國際組織嘅形成咧，即係其實頭先我哋舉過好多例子噶，譬如喺呢個衞生方面啦，喺金融方面啦，喺經濟援助方面啦，甚至係軍事集團方面啦，國際營運方面啦，其實都大家睇到係大量嘅組織喺呢個時候出現咗嘅。 係啊， 咁但係呢個組織嘅出現咧，就出現令即係嗰個原因係咩咧？就在那個年代本身，因由於美國的經濟能力在第二次大戰之後就顯現了出來，它可以有能力去支配到歐洲，特別是東 在西歐那邊，而蘇聯那邊透過武力，透過它的軍事力量去控制了這個就是 在這個北、這個、中歐和東歐那邊。 是 的，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其實世界出現了兩類的不同的組織 分開了， 但是我們最熟悉的就是譬如說以美國為首的主導了聯合國裡面這組織，而當時 WHO 呢，就是這個世衛組織呢，就在這樣的狀態之下，它就開始做到很多事了。舉個例子，譬如它可以消即是透過它們的資源的集中，它可以消滅了一些 天花、 甚至是麻痹症這些樣，有了這個優勢。但是去到呢個七十年代開始咧，成件事就開始有改變啦。這個改變第一樣嘅喺邊度發生呢？就喺聯合國嗰度咧，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由於得到呢個亞非拉國家嘅支持，佢可以進入到聯合國。而中華民國喺呢個時候咧，佢做一個決定，就係蔣介石做嘅，就係漢賊不兩立，你嚟咩？咁我就唔睇啦， 我走啦， 我走啦咁樣。咁呢個咁嘅決定咧，到今時今日咧，都係有爭議嘅嚇。咁但係我哋唔講呢一筆咧，我哋而家講翻咧就係點解今次呢個疫情入邊咧，我哋睇到咧世衛原本嗰個 mission 嗰個目標或者佢想做嘅嘢咧，係完全變曬質嘅。咁阿Julian要解釋點解會有啲咁嘅情況。 其實頭先我講即係我頭先我講好有啲長啦，咁其實個中心句都係講翻呢啲國際組織就係唔同國家，尤其是大國，佢哋喺個世界事務上面瓜分佢哋咧唔同嘅全球事務利益嘅一個舞台，係啦，呢啲組織全部係舞台嚟嘅啫。但係咧呢一個體系可以話呢一個國際組織體系建立起嚟咧，就備受批評是一個冷戰體系，咁變咗中國佢都係一個喺冷戰上面其實都算係扮演咗幾 critical 角色嘅一個國家啦，係啦，佢哋就喺一個九十年代之後咧，咁隨住崛起啊，滲入呢個冷戰體系，咁中國又喺七十年代咁進入咗呢個聯合國成為咗呢個聯合國嘅唯一中國代表咁講啦。咁佢哋咧就可以喺尤其是同埋中華民國已經係被踢出嗰啲世界組織啦。咁變咗中國咧就可以喺啲國際組織上面咧，喺啲平台上面咧，不斷咁樣透過經濟手段啦，係不斷咁樣去擴大自己嗰個能力範圍。影響力咁樣，咁所以咧，咁隨住中國近年那個國策唔再係好似以前鄧小平時代咁樣，話係 focus 翻自己嗰度， 韜光養晦 唔再係啦。咁不斷咁樣向外擴張咧，呢啲國際組織就即刻變成其中一個可以話係踏腳石啊。成為踏腳石，第一利用呢啲國際組織裡面中國嘅角色，去參與一個全球事務，咁從而就可以同第二個國家接觸，所以呢啲國際組織佢喺中國擴張裡面所扮演嘅角色，就係一個踏腳石、中間人，一個 medium 嚟嘅。 咁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就係由於國際組織咧，佢要保持一個所謂民主嘅制度啦。咁大家要記睇就係，譬如喺安理會入邊啦，有常任理事國，中英美法蘇， 係啊， 而家就中英美法俄啦。咁但係有非常嘅理事國㗎嘛，嗰啲係輪選入去㗎嘛。 咁佢哋冇 veto 喎。係啊，咁啊嗰形成咗就係話，即係其實有啲國家都係有相有即係絕對嘅主導權啦。譬如舉個例，以前 霸權咯，可以話相對霸權。 以前譬如蘇聯咁嘅時候，佢唔中意咩就全部 veto 噶嘛。所以嗰陣時有個花名叫做 Mr. Veto 啊嘛，即係你個我唔記得嗰個駐聯國嗰個蘇聯代表係邊個啊？咁好出名嘅就係否決先生。咁而家中國嗰個策略係咩咧？咁大家呢次已經睇到嘅啦，就喺香港呢個國即係國安法入邊咧。有大量的非洲國家和少量的這些 中 東的國家， 又或者南方國家， 南半球國家，是是是，就支持這個香港的國安法，港區國安法。 你一看就知道其實這些國家和香港有什麼關係，為什麼要出來表態呢？ Okay， 其實就是說沒有關係，所以他們是 沒有關係的， 在香港議題上就可以做到最便宜的表態。 我最奇怪的地方就是你巴基斯坦用即係你做咩支持呢個港版安法啫？咁巴基斯坦其實在香港咧都好多左膠支持佢哋噶嘛。咁你咁樣去回應翻呢個問題，因為唔啱噶嘛。OK， 咁呢啲唔講啦。如果你睇翻世衞，咁好大好明顯啦，就是、大量嘅非洲國家。咁佢投票嘅時候咧，就譬如話佢哋都會根據中國嗰、那個 呼籲 嗰個諗法，那個諗法去投票啦。咁但係呢個睇到一個問題咧，就係、是、話。你國際組織你可唔可以用翻，譬如話一個國家嗰個民主嘅制度去決定呢件事咧？咁樣咁好坦白講一句咧，其實好多嘅成員國啊，都係不適宜有咁嘅權利嘅，因為佢唔會從嗰個人類嘅福祉，甚至佢自己嘅個國家嘅真正嘅福祉去投票嘅。 啱，係啊，係嘛 嚇咁。如果你應用翻即係話嗰個民主嘅制度去做呢樣嘢本身咧，就喺呢度呢啲問題上邊咧出現咗極大偏差啦，就係、是、咦世衛喺嗰個疫情上邊，佢一路拖拖拉拉，甚至有掩即係有掩飾嘅，你基本上係由於呢啲咁嘅不合格嘅成員國嚇，即係呢啲咁嘅劣質嘅成員國啊，去形成一個咁嘅狀態啊嘛。 呢啲劣質成員國有好多咧，都係威權國家啊，又或者 因為佢自己本身就冇民主制度噶嘛。 係啊， 嗱，如果你話頭先，譬如你頭先駁我，喂，咁你一個國家行民主制度，咁你一個國際組織應該行民主制度，咁我就駁翻你啦。因為嗰啲國家本身唔係民主制度噶嘛。係 啊， 咁你又當佢真係一個好成熟、好理性嘅人咧，咁你就好大鑊噶嘛，係咪 啊？咁變咗佢哋嗱呢啲威權國家咁上得位嗰啲，大家都知道係咩人啦，都係啲威權人士嚟嘅，即係佢哋嗰啲即係威權程度咧，獨裁者咁樣嘅程度。 嗱，我甚至可以講俾你聽個現實。就係咩咧？咁你有啲，因為呢個以前喺美國做過，就係、是、譬如話佢哋喺中南美洲啲國家咧，咁佢俾錢或者俾特務去滲透，即係跟住去扶植一個台。咁而家啲非洲國家都可以係咁樣喎，即係因為我哋冇乜咁嘅興趣去睇啲國家嘅歷史。咁你可以想象就係話，譬如一個大國佢俾錢去賄賂啲人，咁我唔係老作噶嘛。譬如你服何志平，你去到喺 New York。你咪真係俾錢呢啲非洲國家先，不過有一個話唔收咁解啫嘛。咁如果有一個話唔收，即係話可以暗示有啲國家好多國家收咗啦。 咁絕對係。係 咪啊？咁佢哋收咗之後，咁佢又可以翻去就即係去對付佢哋政敵啦。嚇，甚至你可以話啊，呢啲俾錢呢啲咁嘅人去對付佢政敵。咁跟住你就用翻你自己本國資源去回饋翻呢個大國。 係啊。 咁而家咧已經呢個形成咗。 一個大國渣壓的三角形其實可以看到。 係啊， 同埋另一方面就話，實在係要操控呢一啲威權國家其實很容易，只要操控到他哋嘅威權政府就可以。 係啊， 咁呢啲威權政府咧，咁佢哋都是為咗個人利益着想啦，所以咧就會將可能啲自己仔女啊嚇嗰啲近親啊，全部掉曬去啲國際組織裡面嚇，就喺國際組織裡面代表自己國家，咁從而嚇，如果想話去壟斷，令到呢啲國際組織咧。對於中國來說呢，其實是有一個非常很容易走去控制他們，就是因為如果你可以提供到 certain level, certain amount of interest， 就是你給到一定利益給這一群控制那些國家的人，變成你就可以控制他們整個國家， 甚至你說極端一點，我買通一個人已經控制到一個國家了，有些國家甚至是這樣的嘛，所以大家就不要我看這個 textbook 看這個教科書就說呢、這個第二次大戰之後咧，就美國咧就透過佢嗰個麥基援助計劃，咁啊，即係好多國家得益，咁跟住咧形成咗一個 國際新秩序，咁呢個國際新秩序之下咧，就呢個世衞組織咧就可以做到咁嘅嘢。喺曾幾何時，曾幾何時有呢樣嘢，但係去到某一個程度咧，就係呢種咁嘅制度咧，就開始人識玩。係 啊， 即係識用你呢種民主嘅制度去改變咗你呢個制度。咁我就形容係咩咧？呢個好重要嘅 point 嚟嘅，呢個就係因為佢係即係我自己諗到出嚟嘅，就係、是、因為毛澤東咧以前咧就。形容他們自己的策略是什麼呢，就是農村包圍城市、 嗯、 因為他當時在城市裡面、嗯、他們曾經試過就是組織那些、工人的罷工甚至是武裝的、這些、革命都失敗了，那他們接著想一件事，就是好不用我們不要去城市，我們走去農村，那農村那些人就易洗腦一點，那他們就聽他們說用農村包圍城市。咁其實咧，呢個農村包圍城市而家就應用喺一個國際嘅關係上邊，就係咩咧？我譬如我冇能力去影響let's say 譬如美國、德國或者、甚至英國，咁但係我有能力影響呢啲其他呢啲即係非洲國家噶嘛？係 啊， 譬如阿拉伯國家或者非洲國家，我都有能力影響到噶嘛。咁我咪去即係組成一個聯盟咯。我唔使你哋個 GDP 有幾高噶。可能啲國家即係大家幾廿個夾埋都唔及呢、這個即係香港呢個 GDP 咁高，但係唔緊要啊。 佢哋有把聲，佢哋有嗰個權力， 係啦。 咁同埋講翻啦，其實台長講得好啱，而且台長係 inspire 到我個諗法啊，就呢個史太林主義同埋呢個毛澤東主義或者叫毛主義 Maoist 啦，最大有一個最大嘅分別喺邊度咧？依、這個其實呢一個 dispute 都係以前即係毛派同埋呢個史太林主義派佢哋其中一個爭議點，就係農村包圍城市呢一個論述。咁以前咧，呢個史太林就曾經同毛澤東講，佢係嘲笑毛澤東，就話你冇可能嚇做到呢個山崗子女出政權咁樣嘅。 槍杆子女出政權 係啦，就冇嗰陣時史太林就話冇可能喺農村嗰度咧，即、就、係、是、你控制到農村人就可以控制埋城市咁樣去做到一個社會主義革命嘅。咁最尾毛澤東佢喺中國似乎做到，咁呢一方面咧就比其他即係有志去成為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其他國家例如柬埔寨啊、阿爾巴尼亞嗰啲國家去吸收。咁另外一方面咧，因為毛澤東主義可以話係 inspire 到啲國家，咁加埋就係由呢個中南美加勒比地區都係啦。咁變咗當時候咧，喺呢個社會主義陣營裏面咧，佢曾經何時係都係 split 咗兩派，有一派咧係偏向跟中國嘅毛派，有一邊咧就係、是、可以講話對莫斯科比較聽話啦。同埋當年莫斯科可以俾到個援助的，而且個好多啊嘛， 係 啦， 係啊 ，OK， 咁嗰個就係曾幾何時咧，我哋喺年青嘅時候咧，同大家朋友之間咧拗噶，係啊，我哋都拗過啲問題， 係嘛， 我哋嗰陣時都係深受呢啲即係教條所蒙蔽嘅嗱、 嗯， 好啦，咁但係嗰個正題咩咧？就係阿特朗普佢呢次呢個決定本身咧。嗰、那個含義同埋個策略上咧成唔成功，我哋下一節翻嚟同大家討論下。 好